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 我是周思月，记得点赞。 第78集。你成年了吗？周思月偏头看过去，门口整齐地摆着两双蓝色球鞋，想想和陆怀征也就那双鞋是一样的。 我就穿了两次，你也记得？ 记得呀，你常穿那双黑色板鞋，你高中的时候还有一双红的，打球时经常穿，你还记得吗？那阵子好多男生都学着你买了一双，沙迪还说男生穿红的特别闷骚，我看你现在好像也不穿了。 周思月很喜欢听他说这些关于自己的小事儿，好像所有的空白岁月都被填满了。他走过去，直接在他身边坐下 ，T 恤挂在沙发上，俯身去拿烟。 接着说， 你高中不抽烟的。 周思月满足他的要求，把烟盒往桌上一丢，不抽了。他人往沙发上一靠，一只手搭在沙发背上，刚好将他圈在怀里，漫不经心地问， 还有呢？ 周思月整个人都贴着他，丁蟹能感觉到温热的体温，他心跳加快，面红耳赤。 你把衣服穿上。 周思月没理他，拿了瓶水喝，仰头灌的时候，有一滴居然顺着他的下颌线慢慢滑到脖子，然后顺着肩颈落到胸膛上，刚好滚在他胸前的。 他是故意的，他绝对是故意的。 下次再随便乱抱，把你手打断。 周思月喝水喝到一半，忽然转过头看着他说。丁宪点头如捣蒜，只想赶紧翻过这一页，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。他两眼四处张望，忽然眼睛一亮，随手捞了矮机上的一个碟片，惊喜地说， 你这有 DVD 啊？ 周思月拧上瓶盖瞥了眼， 陆怀征租的。 陆怀征国庆在这边待了7天，闲着无聊就去音像店租了一个 DVD。 他这人念旧，喜欢看这种老片儿。丁宪兴冲冲地拿了一个外国片去放，画面还没有开始，先有声音出来，嗯嗯啊啊几声。丁宪狐疑， 这什么声音啊？ 之后画面一转，一个赤裸的女人伏在男人身上，丁宪瞪大了眼睛，下一秒眼前一黑，身旁的人眼疾手快，直接用手捂住他的眼睛，另一只手啪的去关遥控器。地下室静谧无比，许久后丁宪听见周思月问， 你成年了吗？ 周思月的声音跟平时清越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沙哑又低沉。问完他自己都笑了，怎么可能没成年？虽然丁宪比自己小一岁，但怎么算这丫头都应该成年了。丁宪忽然想到之前孔沙迪说，其实表面上看上去越禁欲的男人就越变态，搞不好还有什么什么怪癖之类的，还说有些男人憋得久了会去某些店里找小姐。周四月收回手，把遥控器往边上一丢，人靠在沙发上看着丁宪笑。丁宪偷偷瞟他， 你有没有？ 没有。 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什么？ 你脑子里想什么我能不知道？ 周思月好笑地看了他一眼，手在他后脑勺上拍了下， 别乱七八糟瞎想。 那你会不会自己？ 周思月侧着头看他半晌，终于明白过来，这丫头对男生的生理结构以及生活方式是真的好奇。他笑了声，没有回答。他揉了揉他的脑袋顶，轻声警告， 小姑娘好奇心不要这么强。 丁宪之前就听说他跟蒋晨几个一起看过片，再加上这次才彻底勾起了他的好奇心。 本来还没这么好奇的，要怪就怪孔沙迪，不能怪他。他如实交代。周思月往身上套了件 T 恤，脑袋钻出来，手往下拉，歪了歪脖子问： 谁说的？ 丁宪誓死不卖队友。 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身边能给你传递这种消息的还有谁？孔沙迪是吗？宋子琪是真的活得不耐烦了。 原来是真的。 嗯。怀着好奇和尊敬人文艺术的心情看了两眼。 说得这么冠冕堂皇。好看吗？ 一般般。 呸，伪君子。丁宪不理他了。周思月站起来低头瞥他一眼。他忽然弯腰，两只手撑在沙发的靠背上，将姑娘圈在自己怀里，对上他的视线。周思月的脸近在咫尺，丁宪愣了。 看了就看了，没什么不能承认的。至于你说的，我当然也会。你对这些呢，就别太好奇了。第一，破坏美感。第二，知道太多了，对你也没好处。 解释完，周思月笑了下，一挑眉。 说吧，今天为什么抱着陆怀征哭啊？ 抱着两字是重音，而说到陆怀征三个字的时候，丁宪明显察觉到他咬了下后槽牙。想到寝室的情况，所有的情绪又都回来了。丁宪凄凄哀哀地交代了今天在寝室里发生的事儿，说完抬头看了他一眼。周思月全程没变姿势，就这么把人圈在自己怀里，认真地听他说完。 觉得委屈了？ 丁宪点头。周思月忽然在他唇上亲了下。 这样呢？ 丁宪很喜欢他的亲吻，总觉得他的唇软软的，很舒服。丁宪笑嘻嘻地去勾他的脖子。 好多了呀，我其实不是生气这些，我只是气他们说你是猥琐男。 我是什么？你清楚我清楚，他们的想法算个屁啊。虽然我不是什么君子，也从没觉得自己是什么好人。对于女人的事情，男人插手也显得没品。但看你这么委屈，我要是不做点什么，倒真显得我这个男朋友是个摆设了。其实这个时候，我还挺怀念那个没脑子的孔沙迪的。 孔沙迪是那种周思月随便在一旁点拨两句，他就能撸袖子撩裤腿冲上去干架的人。 啊，不不不，我不用你做什么，本来就是一些闲言碎语，时间会证明一切，以后他们都会知道你的好。 别傻了，我要他们知道干什么？关键是你知道吗？ 丁宪抱着他的脖子，整个人贴上去，趴在他耳边，一个劲儿的猛点头。 知道知道。 丁宪在周思月耳边点头如捣蒜，发梢蹭在他脸侧，像鹅毛似的，痒痒的。周思月怔住了，半秒后，耳边嗡嗡声不断，他的喉间微微滚了滚，胸前有一片柔软贴着，刚才的画面忽然出现在他脑海里。男人在这方面到底还是敏感，平常低频率的心跳都忍不住砰砰砰的加快。他感觉全身血液都沸腾起来，第一次有了冲动。他调整呼吸，闭了闭眼，始终没动。丁宪浑然不觉，跪在沙发上勾着他的脖子，一个劲儿在他耳边絮絮叨叨： 下个学期我搬出来跟你一起住吧。 那别人大概得传得更难听了吧。 你刚才说的对，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。 那等我找到房子。 周思月赞许地看了他一眼，表情隐忍。丁宪感觉到了他加快的心跳，松开他，这才发现 撑在沙发上的男人耳朵和脸颊全都红了，眼神里透着某种危险的信号。或者说，这样的周思月是他没见过的。平日里，这个男人在他面前的每个瞬间都是孤傲而又冷漠的，禁欲感十足。像现在这样充满情欲的眼神，他从未见过。就连每一声喘息都是性感的。 你心跳。 话音未落，周思月就低头咬住他，扣住他的手，把人压到沙发上，吻得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激烈。杜怀正让他别磨磨唧唧浪费时间，有机会就上啊。可是他舍不得，第一，丁宪少年用，第二，太早体会情爱对他和他都不是好事。尽管已经在脑海中想过几百遍，但他还是没有付诸实践。亲得再激烈，也会在最紧要的关头停下来。他揉揉小姑娘的脑袋，自己去洗澡。今天算是过了界了，小姑娘的衣服都被他退了一半，但他自控力极好，把丁宪拍清醒后还是进了厕所。等他洗完出来，丁宪已经趴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周思月用毛巾擦了擦头发，随手丢在桌上。他把人抱起来放在床上，半梦半醒间，丁宪微微眯眼。 嗯，你出来了。 嗯， 怎么这么久？ 不把自己解决了，怎么出来见他？丁宪被放在床上。 你还不睡？ 我再去拆几个机器人。 为什么要拆啊？ 快比赛了，线路问题还没解决。 不是明年四月才比赛吗？ 寒假有个预选赛，我得带队去。 哦，加油。 嗯，预选赛你跟我一起吗？ 嗯，什么时候啊？ 年前三天。哦，我跟叶教授说了，带你一个。 好。 丁宪迷迷糊糊说完就又睡过去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